掉啊，然后保留其中的营养物质，另外给它炒出香味儿，这样您在喝这个山药粉的时候，在吃这个山药粉的时候，能闻到一种哎麸炒过的那种焦香，那种粮食香。 对，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原料非常足。 是的，用料一定要足。为什么要用炮制这个词呢？大家都知道哈，炮制山药有三种炒法，第一种叫做用大米炒，第二个呢是用土炒，第三种就是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的用麦麸炒。那么我们采用的就是这种传统的麦麸炒，这样的炒制出来之后的山药粉呢特别的香。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原料，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用料的这个诚实踏实的程度，都是受到我们的之前的很多的听众的表扬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齐心堂的卤土地的铁棍山药粉。 对，那么这个铁棍山药粉呢，今天嘛，刚才跟您提到了我们是双十一的活动，那今天呢是买八盒送您五盒齐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 哎，一共是13盒。 对，那每盒呢里面有10袋，每袋包括12克， 哎 啊，总共是13盒， 那就是130袋， 没错， 这么一个量。 是， 那么以往北广生活时间的价格呢是299块钱，但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已经说了，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是北广生活时间的双十一的购物节，所以呢我们在价格上是有优势的。您只要在现在的节目播出期间去下单的话，我们的折扣价格是269块钱。另外如果您一下买2单的话呢，它就打88折，等于说是263块钱每组，那么2组呢就能便宜72块钱。 对，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双十一的特别购物节活动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以往的明星产品，叫做齐心堂的卤土地铁棍山药粉。那么为什么要把这淮山药磨成粉？为什么要把它哎再麸炒出来，让大家以粉的形式喝进去呢？其实也是有巧思的。 这个粉它是微颗粒的，颗粒越小，营养吸收的也越好。细胞破壁带皮儿加工，也是让这个营养呢更容易吸收。 哎，这就是平常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大家直接喝这个山药粉的原因。 对，没错。 这样呢，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磨成粉以后，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吸收其中的营养。 是， 这也是为什么要麸炒，为什么要磨成粉的原因。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齐心堂的卤土地的铁棍山药粉，它是没有添加的。什么意思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糖，配料表里边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它的原料叫做淮山药片，也叫做卤土铁棍山药片。 对， 那么它呢是拿这个山药片去给大家去磨成粉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简简单单的，但是同时饮用起来的口感啊，包括它的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齐心堂的卤土地的铁棍山药粉，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以往的价格是299块钱，今天269，但是是在节目播出期间，您打进电话269块钱，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哎，这个时候呢，如果您直接下2单的话，那就每单是263块钱，等于比平常的价格便宜36块钱。 对， 这个就是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双十一的优惠活动。 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淮山药粉，刚才跟您说了，它是磨成粉，而且粉质呢其实也是细腻，口感更加好，单度高，而且您喝的时候会觉得它散发出来自然的山药的清香，隐约呢您还能够尝到有一丝麦子的香气，入口绵滑，它不拉嗓子。不管您是早上还是晚上喝上一杯，您都是从身体内部到四周散发着这种舒坦哈。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双十一的一款明星产品，齐心堂的卤土地的铁棍山药粉， 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以往的价格是299块钱，今天269块钱。同时一下下两单的话，每组是263块钱。抓紧这个机会，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双十一的特别节目。那么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 放心购。 2022北广购物双十一我们来了，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北广购物双十一。在11月1号至11月11号期间，北广购物双十一活动正式开始，全场商品9折优惠，任意订购2单88折优惠，任意订购10单85折优惠，特别商品除外。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双十一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哎，李红，你知道我最近忙什么吗？世界杯要来了，我作为一个资深的球迷和体育从业者，我真的是觉得又过节了。 对，今年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每一场都要看，而且呢，在最近，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重要的和卡塔尔世界杯相关联的这么一款产品 哦 啊，我已经先拿到手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摸索它，一直在看它，因为特别特别的精美，就是它官方发布的这个纪念币的套装。 有纪念币啊，就是那种通行货币。 通行货币、 咱们出的吗？ 不是咱们出的 啊， 是它官方去进行进口的、而且这款纪念币从外包装袋，从它的包装纸盒，从它的亚克力的包装盒，和它所有的这个纪念币都是官方去进行发行的，而且全是进口过来的。那么它的这个官方属性其实特别特别强啊，它是这个非法授权的，另外呢是卡塔尔的央行去进行发行的 啊、 咱们买到的这款纪念币每一枚都能在当地去花出去。 那肯定没有人这么花。 对，而且他铸造的纪念币特别特别的精美，他请的是这个德国柏林的造币厂 啊、这个造币厂我知道啊，好，从1970几年开始，重大的体育赛事这些纪念币由这个厂来包办， 对， 这个厂就接这活的。 而且你知道什么吗？就是今年的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纪念币发行量特别特别少。 多少套？ 100万。 我有印象啊、因为我确实对世界杯有一些了解啊、我家里还有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的纪念币，那时候发行的是1900万多套。 对， 今年就发100万套，是 也不知道这中东国家为什么这次发的这么少。 1900万套跟100万套，这个完全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甚至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儿啊。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带来的这款官方2022年的非法世界杯的纪念币套装，我觉得特别珍贵。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它发行数量特别少，别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的周边的国家，或者说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您买到的全是单枚的，或者是4枚一组的，它一共是2组。我看了一组，其中我特别喜欢的是那个和非法世界杯关联的，就比如说有大力神杯啊，有它的吉祥物拉伊布啊，这些的套装。另外一组呢，其实可能一些就是关注这个世界杯本身的人他会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就是卡塔尔的这些建筑群啊，卡塔尔的国土啊等等。4枚一组，在其他国家也是可以买到的，但是只有在咱们国家，只有在就是官方的正品渠道是8枚一组，就是2组给你凑齐了。 全套的收藏价值就高了， 而且它每一枚的这个纪念币都有一个保护壳。另外整个的套装里边它还有一个证书，然后呢有一个镭射标贴，这个镭射标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一下，可以直接扫了它的英文的官网 哦， 就是它的主办国的这个官网。然后它有一个 success 的一个验证的成功的一个提示，就说明我刚才拿到手的这套纪念币是正品， 人家卡塔尔登记着呢。 对，卡塔尔登记着呢。而且这8枚呢，其实它设计的还挺好的，比如说有卢塞尔体育场，有阿尔白特体育场，这些全是它的这个开闭幕式的体育场，有它的这个拉伊布啊，有大力神杯，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卡塔尔的这个会徽啊，世界杯的会徽，我觉得都不错，设计的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而且今天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保证，就是北广生活时间的所有的发售的这款纪念币都是来自于官方正品。 哎，那说的这是好东西啊，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咱这是在哪儿？在北广生活时间 是可以订的。 对，可以订是吧？ 对，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就接受所有的这款纪念币八枚的纪念套装的这个订购了。同时我们的价格和官方渠道的价格是一样的，899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也是您在中国世界范围内都是这个价格，899块钱，一共是八枚，而且保证是正品，可以进行验证的。如果需要的话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 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